信有名字，而名字都相似。但每次提起你，令我辨识的三个字，怎么可以葬身于深深处一根刺？谁没有前世，而前世都相似。就算爱或不爱，没有太开心的结果。伤心失意，是否等于爱的原意？一开始一颗心，一悲一喜，许全是错。我爱你，这个你，像千万人擦身而过。要是明日再重遇，仍愿相恋过。但可否走过的是我？不痛不痛。